总统拜登和乌克兰官员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波兰首都华沙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及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会谈，期间拜登加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重申对乌克兰维护主权和保持领土完整的支持。库列巴指乌克兰获得美国在发展国防合作上的附加承诺。另外，拜登和逃到波兰的乌克兰难民会晤，被问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拜登形容是一名杀人狂魔。天气方面，偏南气流今日影响广东，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华南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米以下，而一道冷锋今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预料该冷锋会在星期日凌晨时分横过广东沿岸，未来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时一道雨带亦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5度下降到最低约18度，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清凉，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星期日凌晨时分横过广东沿岸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700米，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一家人有商有量， 冇嘢系倾唔掂嘅。 倾唔倾得掂啊？ 正文妈妈，梗系得啦！ 你真系全权负责晒仔女啲暑期网课班， 好容易啫！净系参加玩玩星期天嘅 A B C 堂，同玩玩四个字咪得咯。 我哋翻工，佢哋留心听住学嘢， 哇，掂晒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 咯！ 留意 喎！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小红山文沈亮。 又嚟家伙，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啊！大家好啊 ，OK， hello， 我想问下你哋有冇养小宠物噶，即系养动物噶？ 以前有，而家冇。 啊，系、啊、你有养猫噶，成日都入镜啦，同你做 zoom 嘅时候，唔怪得知。咁你觉得咧，即系譬如话你作为一个咧宠物嘅主人咧，你即系尤其是你自己系自己人啊 ，OK， 你 sense 到自己嘅宠物嘅性向噶？有冇同你出位啊？ 因为我养猫咧，其实就好好，因为以前我有养两只嘅，两只都系女仔嚟嘅，咁但系佢哋即系一只就几年前离开咗我啦，咁得翻佢一个，咁我又咁以前我都有觉得佢哋可能系 lesbian 嚟嘅，因为成日都舐下我啊，舐下佢，但系嗰、那个即系嗰个环境就系得佢两个，佢哋唔舐对方，亦都 就冇得舐系嘛。 系你都冇一个男仔俾佢舐，即系所以即系依个我自己觉得佢 lesbian 嘅想法咧，系即系比较一厢情愿，同埋一个系客观环境而形成咯。因为佢唔可以出街同其他嘅小动物。 唔系啊，你呢个简直系妄想症啊！大家都知道，只猫去舐另一只猫，同人去舐另一个人咧，系两件事嚟嘅，明唔明？ 系 即系前咧，即系佢哋嗰只互舐咧，系同我哋平时握手啊。吹水系冇咩分别嘅，你唔可以将佢咧摆埋一齐，你都系比较嘅，大佬。 即系好似嗰啲狗咧，会系闻对方嘅即系 屁股 一样啫嘛，系啦，即系同我哋人。如果我哋人做呢一样嘢，即系完全系另外一个 context 啦。 即系街度咧撞到个老同学咧，旧同学，然后真系第一时间咧闻下你个屁股先，哇，好真系惊啊！嗰件事。 但我以前咧喺外国咧就有养狗嘅，我就怀疑我只狗咧唔知系咪即系可能而家认识多咗啦，可能系。pansexual 啊，即系可能系即系泛性恋啊，因为感觉上咧佢系即系好似男又得啊，女又得啊，人又得啊，狗又得、啊，即系佢都系中意去控啊，去闻啊，同埋做出一啲比较奇怪嘅动作嘅。 系啊，从来我都觉得咧，即系动物咧，对于性嘅睇法咧，系比啊人咧系真系前进嘅。因为喺动物嘅世界里面咧，冇恐同噶嘛，你明唔明啊？ 冇错啊！ 同埋佢哋咧，就算自己真系gay 啊、lesbian 都好咧，佢哋唔使匿埋，唔使心悸噶嘛，系咪先？咁但系点解我哋一开头就要讲呢个关即系宠物经咧？咁啊事完就系因为咧，最近我听到一个咧即系匪夷所思嘅新闻，咁就唔系发生喺香港，就系、是、发生喺呢个北卡罗来纳州，即系 North Carolina。咁啊有个屋企啦，咁佢哋咧就养咗一只狗嘅。咁但係最近呢佢哋决定呢就遗弃隻狗。咁点解呢、嗯、就係试完话呢佢哋夠膽死认添。就係话呢佢有一日发现呢隻狗原来係 gay 嘅。咁点样发现呢、 啊、 就係发现嗰隻狗呢，因为佢隻狗系狗公嚟㗎啦。咁就遇到另外一隻狗公嘅时候呢就骑咗上去 ,ok, 有所动作咁样。咁但我成日都觉得喂你养开猫猫狗狗呢啲嘢成日发生㗎啦。唔好话另外一隻猫、啊、另外一隻狗啦。你嘅 sofa 啊，你屋企嗰个即系毛毛公仔啊，都曾经受过欺凌，受过欺凌噶啦，系咪先？ 我以前嗰只狗都成日会即系骚扰我一只狗嘅公仔噶，即系嗰只狗嘅公仔可能都系男仔嚟噶。 唔系啊，同埋我觉得养好多啲猫猫狗狗嘅时候咧，其实有阵时候你只脚咧都成为咗系性骚扰嘅对象嚟噶嘛。 系咯，系咯。 无啦啦就骑咗上嚟有所动作噶啦，系咪先？咁然后跟住咧，即系呢一只狗嘅主人咧，够胆死咧，就话：，诶、哎，放 佢係基啊，咁可能佢哋即係都係嗰啲咧，即係硬係好誠心信主嗰啲咁嘅人啦嚇，有宗教信仰啦，於是佢就決定咧唔養，遺棄小動物。我成覺得唔理你咩原因啦、啊，你遺棄小動物啊，其實已經係最俾人秒嘅一件事啦，係咪先？你養得小動物就預咗要即係去照顧佢終生㗎啦，仲要因為一個咁匪夷所思嘅理由而遺棄啦，係咪 ？OK， 咁嗰只狗就好慘啦，呢、這個基多，我即管稱之為基多啦，其實佢有個真名叫 Fesco 嘅 ，OK。Fesco 好似食乜嘢咁 ，Poor Fesco 啦，咁就即系俾人哋啊掟咗落去呢一个即系等领养嘅中心啦。结果咧，当地因为个消息出现咗之后咧，喺 North Carolina 咧有对 lesbian 嘅女同志 couple 咧就决定要领养佢。 Oh, 好嘢， 系啦，仲要帮佢改埋名，而家叫做咧 Fesco Oscar。 诶、哎，点解会叫 Oscar 咧？ 系啦，因为为咗要纪念咧，就系已故嘅同志大文豪就系、是、Oscar Wilde 啊，阿黄尔德啊 ，OK， 系啦。咁原来咧，曾文话咧呢对女同志咧，其实屋企有另外一只狗添嘅，都系狗公嚟嘅。咁、oh, okay. 所以一方面好开心，即系呢一只基多就喺 Fesco Oscar 有新嘅屋企啦。咁但系唔知领养咗翻屋企之后，佢哋会唔会即系撮合咗佢哋两个咧？ 有彩虹家庭啊，咁就真系成 个系咪黐线嘅？因为只狗你怀疑佢系基，然后跟住你遗弃佢，咩人嚟嘅？真系 即系我唔明咯，即系个宗教唔系应该都系道理向善啊，要珍惜你身边嘅所有生命嘅咩？ 不过我又咁睇，其实小动物如果佢真系有呢个同志嘅倾向啦，即系同性恋倾向，咁其实系仲好，因为其实咧，因为太多小动物咧， 系啊， 生 B B 啊，你知唔知好烦噶嗰件事 咯？ 即系突然间，哇！你仲要佢生唔系生一只噶嘛？即系生五六七 隻一胎五六七八只咁。 唔系我个外甥咪咁咯，佢养咗两只猫，结果两只猫就搞埋咗，然后跟住咧就一生咗六只啊，然后跟住佢哋唔舍得抌啊，哇！而家佢屋企啊，直情啊， 成兜 一个猫嘅宠物店咁样啊，真系。 Oh my god！ 即系呢个系即系一个主人嘅噩梦咯，即系你更加即系你多咗几只猫，你更加唔可以遗弃佢哋啦。就算你搵人要啊，都有时都未必。即係一下子咁快可以有人要到咯，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你小動物就算係真係中意同性嘅話咧，其實都未嘗唔係一件即係壞嘅事嚟嘅。 系啊，咁但系恐同呢家嘢咧，即系我觉得吓，即系身在而家香港暂时较为文明嘅香港啦，我哋睇嘅时候梗系觉得匪夷所思啦。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喺某啲嘅区域咧，真系啊，哇，司空见惯。嗱呢排我哋经常都喺节目里面讲紧咧，有关喺 Florida 啦，最近就通过咗就一个叫东西基标啦，即系简单咁嘅解释就系话唔准啊喺呢一个中学 elementary school 咧系讲任何关于性向同埋咧就系关于即系gender 嘅任何课题啦。哇，净恐同到爆！但你发觉原来真系，就算系而家喺美国咧 ，Florida 咧都会发生。咁我哋讲咗好耐啦。咁其实即系最俾人爆得多嘅咧，就系关于今次事件咧，就系新，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迪士尼最大嗰总部其实就喺 Florida 嘅 Orlando 啦。咁啊，发觉迪士尼咧系迟迟都未表态啦，直至到俾人嘈晒，然后先至表态啦。咁甚至亦都发现原来迪士尼咧长久以嚟咧，其实佢哋捐助咗好多一啲政治嘅 donation 咧，就系俾嗰啲今次咧就系支持要成立呢一个咧即系恐同嘅即系法。案嘅啲朋友嘅，咁所以大家嘘晒咁样啦，咁啊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咁而最近咧就住今次呢个事件咧，就其实今个星期喺Florida 嘅 Disney 咧嗰班 LGBT 嘅员工咧就一齐集体 walk out 啊！即系翻翻个工就集体 walk out 嚟到去即系示威啦吓、表示对于公司嘅不满啦。然后跟住亦都有一啲内部迪士尼嘅员工，大家知道迪士尼已经收购咗呢个 Pixar 好耐啦。咁亦都讲话就系 Pixar 咧，其实就有多啲同志员工走出嚟话咧，其实过往啊迪士尼啊喺有关即系电影嘅制作上面啊，都已经系左头左势同埋非常之恐同。以往我哋提议过咧，就系喺好多以往 Pixar 旧有嘅电影里面咧，系加插一啲可能同志嘅情节啊，同志嘅 character。甚至可能同志嘅 affection 啊，亲昵嘅场面，全部都系俾嗰啲迪士尼嘅即系 executive 咧，除咗左头左势之外咧，系 ban 咗嘅。咁啊，列举咗有好多啦，咁样。咁由于呢个负面色太劲嘅关系啦，咁而嚟紧咧，其实咧，迪士尼中会有一个新嘅漫画啊嘛，就系、是、Toy Story 嘅外传 Lightyear 就系 Lightyear 啊嘛。咁原来真文话咧，里面原来真系有同志情节嘅。其实原来迪士尼系 ban 咗嘅之前，咁但系由于而家咁多 bad PR 嘅关系咧，迪士尼咧系受压啦，于是乎咧就话，我哋会保留翻嗰啲同志情节噶咁样。 係咁就係因為呢件事之後咧，即係阿 CEO 就行翻出嚟就講，即係話啊，即係其實即係我哋都收到即係你哋好多員工嘅不滿啊，咁我哋都即係思考過，咁我哋都即係對於呢、這、一個即係東西機嘅呢一個法案，即係比較反應遲緩咗咧，咁就即係覺得好抱歉。咁我哋以後咧就即係有任何人士，如果係再係即係有任何其他州啊，即係再有類似嘅法案出現咧，即係我哋都會支持翻反對呢啲法案嘅一啲團體咁話。 我哋聽住先啦， 聽住先啦。 咁所以今次呢個事態嘅發展咧，話俾大家知道咧，原來喺呢個世界裏面咧，你真係唔可以啞人嘅，因為有啲人咧真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嘅。係啊，我講迪士尼啊，係你啊，我唔係講其他人啊，就係迪士尼你啊。 OK， 咁关于个东西机标咧，其实我都有睇到关于呢方面嘅新闻啦。咁其实咧，我发现咧，其实嗰、那个其中一个始作俑者咧，就系嗰、那个即系佛罗里达州嘅州长啊，德桑提斯。原来佢2019年上任之后咧，其实咧已经系 cut 咗即系2021年同志骄傲月嘅$150,000嘅即系捐款啦。另外咧，亦都即系嗰阵时即系之前有一啲呢个 pose。即係同志夜店槍擊案嗰啲幸存者嘅補償金咧，佢都 cut 走曬，同埋亦都反對呢、這個即係跨性別嘅人士參加呢個學校嘅即係運動比賽啊，亦都好多反同政策咧喺佢即係上任之後咧，就即係一一俾佢即係即推咗出嚟咯。咁其實佢哋都話咧，佢呢個州長咧有機會下一步咧，亦都會禁止喺校園入邊咧，即係可以傳閱啊，或者睇到呢、這個即係 LGBT 嘅有關書籍咯。咁所以。这个其实真系可以咁讲系唔可以哑忍啦，亦都即系除咗我哋喺香港好似好远咧、好遥远咁样嘅地方咧，其实亦都要即系要睇住，即系唔好即系香港有啲人又响有样学样啊，或者即系参考咗佢嘅做法嚟到即系喺呢个同志平权路上面开倒车咯。因为咧，对于好多即系其实可能系学生嚟讲系一个即系唔好嘅唔好嘅議題，即唔好嘅做法啦，等佢冇得講。因為原來咧喺外國好多其實有同志家庭嘅成員咁，即可能你係有兩個爸爸或者兩個媽媽嘅。如果呢個東西機標咁樣去即橫行嘅話咧，其實咁樣咪唔可以喺學校邊講佢嘅家庭狀況咯。咁樣反而會更加令到佢即更加收埋咗自己啊，或者有問題嘅話，更加唔知道要向邊一個。援助咯， 系啦，咁所以咧，早知就如此，就何必当初用嚟形容迪士尼系绝对啱嘅。若果就住有关呢个咁富争议性啊、咁歧视嘅东西机标，其实咧，迪士尼嘅 CEO 咧早咧就表态嘅话咧，其实成件事就已经平息咗噶啦，系嘛？而家突然间，哇，净好似地毡底咧扬起咗咁样咧，哇，原来里面污糟到咁噶。抵死啊！你话真系抵死， 因为迪士尼每年即系出产即系咁多动画同埋即系影视作品，其实佢哋所有嘅作品咧，对于成个文化气氛啊，都系好大影响噶嘛。即系一个咁大咁重要嘅标，即系通过咗，竟然佢哋嘅 CEO 系完全唔作出任何即系表示啦，跟住仲要俾人揭发，哇！原来过往有好多同志情节都系俾佢删剪咗啊！咁啊，真系系咯，话佢话真系即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咧？ 系啦，咁所以我哋啊陆续会同大家 update 有关呢个东西机标啦。吓，即系嘅事态嘅进展啦，即系迟啲我哋有手搭啲资料，睇下到底以往吓已经系发行过嘅一啲迪士尼嘅，无论系动画也好啊，电影也好啊，到底有啲乜嘢情节系 cut 咗啊 ？OK， 然后我哋再慢慢追究啊。你知道我哋好记仇噶啦，我哋 梗系啦 ，of course。不过讲开呢个同志情节咧，咁我哋真系唔可以唔讲咧。今个礼拜咧有一套即系电视剧集咧嘅同志情节，就系即系大家冇遇到嗰样嘢会出现嘅，但系又突然间出现咗，就突然间大家都哇 洗晒版啊， 争 洗晒版 啦、 啊， 全完啦。我讲紧就系即系台湾地区嘅一个串流电视剧啦，咁华灯初上啦，咁其实由去年到而家已经播到系第三季嘅，亦都系最后一季啦，咁其实入面嘅角色大家已经好清楚㗎啦，因为简略讲下个 story 就係、是、其实就係一班80年代啦，喺台湾地区呢个调通嘅地方呢，就开一个日式嘅酒店嘅，咁其实啲客人就去飲酒啊，即係差妹都有嘅，或者陪佢哋飲下酒啊，卖外妹啦，佢哋称之为，咁你啲同志就最近学呢啲㗎啦， 卖外妹 卖晒道具，卖外妹啊，做乜乜生啊，咁其中一 個咧就好靚嘅，即係一位女職員啦。咁其實佢哋有位男朋友嘅噃。咁嘅咁喺劇中入邊咧就係、是、飾演呢個男朋友都幾靚仔嘅，叫亨利嘅。咁就其實就教唆佢就運毒啦，或者賣白粉咁樣嘅喺個故事入邊。咁點知去到第三季之後咧，即係有個好大嘅即係逆轉啦。我諗大家其實都睇咗啦，原來咧就發現咗呢個男仔咧係即係同性戀嘅喎、即係。亦都有講就話可能佢係雙性戀啦，因為佢同嗰個女仔都有性行為啊，或者啲感覺係好似拍緊拖咁樣嘅，咁所以依一個情節咧就大家就係始料不及，咁大家都喺個即仲緊張個見到兇手，因為其實嗰套戲入面就講緊有位女士俾人殺咗，就揾兇手，咁大家已經唔理兇手邊個，就喺度講話，原來啊亨利啊，原來係自己人嚟噶，哇，仲同一個即警察係佢嘅男朋友啦，咁大家就喺度即你講一句講佢啊，究竟邊個係即攻，邊個係受咧，邊個 top， 邊個 bottom 咧？因为那个他们都出现了九秒的即是在床上面运动的镜头的。但很模糊，大家都看不到哪个是哪个这样的。 是有一些声音嘛，我自己呢就没有正式去慢慢追这一套剧，因为没有时间。但是呢即是因为哇大家都在那疯传这个床戏的片段，那即刻冲去看啦。那的而且确是啊即那位即演员啦啊修杰楷，那就真的几靓仔又几有型，咁身材又唔错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嗰个情节咧，我就觉得有少少老土嘅，因为又系即系啊两个男仔即系喺度做床上运动咁啱，但系原来其中一个女朋友咧就匿埋喺床下底喺度喊晒啊，即系目击晒成件事啊，我觉得哎呀会唔会好似 cliche 咗少少啊，即系可以有多啲创意嘅，咁不过即系去到呢个枝节位，咁我谂大家都系挂住睇床戏，同埋即系佢哋两个嗰个声音。嘅演绎嘅又的确真系几令人哋骚动嘅，我会咁样形容。 系喂，嗱，我啊未睇啦，但我想问一句咧，就因为你头先提到有个床戏嘛，咁你话show咗九秒钟嘛，咁到底系即系 show 咗九秒钟啦，定系佢嘅床戏其实即系 last 咗九秒钟咧？ 因为你知 两个性质系好唔同噶嘛， 唔系佢有少少前戏嘅，入屋嗰阵咧要除衫要剩，咁但系嗰个床戏就真系 喐得九秒啫， 系啦，仲要系模糊喺个镜度反射，咁所以都系即系到喉唔到肺嘅，大家都系 系咯，你九秒钟、啊，我眯埋咗只眼就已经冇咗完，系完事啊，完事。 我除咗呢一个， 同埋如果系真系得九秒嘅话咧，其实嗰个系临床个案嚟嘅，其实 系佢女朋友都系喊咗九秒啫。 希望佢有外传咧，拍多啲咧，因为入边有个角色咧系一个 drag queen 嚟嘅，其实都好受欢迎嘅。咁大家都话希望见阿吴康仁咧就继续延续呢个宝宝嘅角色，妈妈神嘅角色咧就继续即系拍多啲嘢俾大家睇下，因为佢嘅角色其实都几受欢迎或者几吸睛啦，可以咁讲。 OK， 好啦，咁正式开始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啦。嗱，预告一下，转头翻嚟咧，我哋会好年轻化地咧，会捉嚟两位嘅自己人咧，同你倾下偈嘅。咁因为两位咧都系新晋嘅出租柜啦，同埋 LGBT 嘅插画家嚟嘅。转头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画出彩虹啦。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内地当局确认在广西坠毁的东航客机13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坠机事故踏入第六日，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晚上举行记者会，指挥部现场副总指挥、国家民航局副局长胡振刚说，经过连日救援和排查工作，可以确定搜查现场已经没有机上人员生命迹象，确认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已经全部遇难。通过 DNA 鉴定，亦都已经确定其中120名遇难者的身份。东方航空 MU5735 客机星期一在广西梧州藤县坠毁，当局日前已经找到记录驾驶舱语音的第一个黑盒，但因为储存芯片受损，未知几时能够展开数据下载和分析工作。政府公布，为了进一步预防本地个案输出和配合内地的抗疫工作，由今个月29号起，在本港机场乘搭前往内地和澳门航班的旅客，在办理登机手续之前，需要接受额外的快速核酸检测，建议相关旅客为行程预留充足时间。政府话，有关额外快速核酸检测需要在航班预定起飞时间前8个钟头内，在机场的指定检测地点进行。但这项特别检测结果不能够取代任何根据内地和澳门有关当局现行要求的自费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另外，快速核酸检测程序需时大约2-3个钟头，而目前航空公司一般在航班预定起飞时间前2-3个钟头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为了确保取得阴性检测结果后有充足时间完成登机和清关等手续，相关离境旅客应该预留充足时间，在航班预定起飞时间前最少5-6个钟头抵达机场，以免延误行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第五波疫情非常严峻，每日个案停留在高水平，还是不能够放松，要积极控制疫情。全民检测的细化工作仍然在做，表示最好的时机要考虑香港隔离的能力。林郑月娥接受中新社访问，提到经中央支援，她比较有信心，指出如果往后找到时机做全民检测，香港隔离设施已经增加好多倍，加上医管局有过万张病床收治新冠病人，都给了她信心。她又说，对下一步清零通关要做全民检测，到时就不用担心没有配套设施。他又说，未到最好时机不等于不做其他事，快速抗原检测也都等于一个全民筛查。他说，特区政府每日动员数以万计的公务员走到最前线做围封检测，在检疫中心、在疫苗接种中心都有大量工作，不可能是躺平。到访波兰的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官员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波兰首都华沙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及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会谈，期间拜登加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透露，美国重申对乌克兰维护主权和保持领土完整的支持。库列巴指，乌克兰获得美国在发展国防合作上的附加承诺。 另外，拜登同逃到波兰嘅乌克兰难民会晤，被问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嘅睇法，拜登形容系一名杀人狂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5度下降到最低大约18度。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清凉，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刘德华，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平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连诗雅、Jude、曾若华。 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六晚凌晨12:00，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三文为你报道一节《daily news》。一款由马来西亚政府部门研发，宣称能够协助 LGBT 重返自然的手机应用程式，日前遭到 Google Play 商店移除下架，理由是这个应用程式违反了该平台的政策指引。这一款应用程式名为 Hydra Diary， 最早在2016年7月发布，引起注意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发展署在 Twitter 上的分享。该署宣称这个应用程式能够令到 LGBT 的人士重返自然或者纯洁状态，并且内含一本电子书，详述一名男同性恋者在斋戒月放弃同性恋行为的经验。根据 Malaysia Trend 的报道，应用程式里面还提供了伊斯兰观点，怎样看待 LGBT 的祷告和相关内容，亦都有一面互动墙能够给使用者聊天。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的栏目包含了马来西亚 LGBT 议题各式各样的文章。网友对这一款应用程式的评价两极，部分人赞许伊斯兰发展署的作为，但是当地亦都有另一部分人批评这个做法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美国佛罗里达州早前通过家长教育权利法案，禁止当地的学童在校内讨论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的话题，因此被反对者称之为 Don't Say Gay 法案。由于迪士尼行政总裁包正博迟迟未对法案表态，早前引起员工的不满，旗下的比斯动画光年正传 Lightyear 两名女角接吻的镜头上映前遭到删剪，更加激发内部矛盾。高层为了释众怒，据悉终于令到该片段重见天日，成为 Pixar 的首例。 光年正传 Light Year 是比斯动画系列反斗奇兵 Toy Story 的外传电影，讲述主角巴斯光年缘起的故事。电影入面女军官 Alicia 在戏中和另一名女角谈情，并且有接吻的镜头，不过公映之前遭到内部审查部门下令删剪，有比斯员工表示不满，在今个月9号向迪士尼高层发表公开信，结果获得正面回应，令到有关片段失而复得。美国传媒引述该匿名员工的信件内容，声称几乎所有 Pixar 的动画涉及同性恋情节，最终都难逃一剪。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今个星期自己人呢，我哋嘅专题呢就係讲漫画又或者係插画咁样啦。我想问大家，细个嘅时候你睇啲乜嘢插画啊，又即係动漫杂志啊长大嘅呢？ 老夫子。 哦，你都睇老夫子？你有冇搞错？冇扮老啊你。 我梗係睇老夫子啦。 你有乜可能啊？喂，即係我真係觉得冇可能你係会睇老夫子大㗎喎。 去到我個年代，我成長個年代呢，依然係同阿爸阿媽去飲茶嘅時候呢，經過報紙攤會買一本老夫子睇嘅。所以就第一個成語，係第一個成語學識咪就係耐人尋味囉。 我真係冇諗過你呢個年紀。我大概知你咩年紀啦，係咪？咁但係嘩，你點可以睇老夫子？OK， 咁我跟住問下你。咁你有冇睇過13點呀？ 啊！呢、這个真系冇啦，呢、這个 你有冇听过？ 有呢、這个。 我觉得咧，一大班嘅老机咧，曾经何时咧都系好喜欢睇呢一个咧十三点，即系 Coco 咧，系咪啊？你唔好唔认我， 唔系啊！ 你唔好扮唔知咩叫十三点。 十三点我知边个，但系我睇咩漫画成长咧系《龙虎门》啦，或者系 唔系《龙虎豹》咩？唔系《龙虎豹》 嗰个。嗰、那個唔係漫畫嚟， 裏面都好似有幾頁係漫畫啦，記你得有插畫嘅。 因為嗰時我個成長咧係成日即係阿爸做酒樓咧，佢成日執埋好多公仔書翻嚟即係屋企嘅。咁久而有之咧，我又睇慣咗，咁啊成日都睇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龍虎門》以外咧，我其實嗰陣時都有好多漫畫嘅，例如即係有本叫咩《玉狼漫畫》咁樣嘅，咁入邊都好多唔同嘅即係漫畫家，好似金小文啊，或者係有個愛情漫畫，好似叫《迪克》嘅，我記得嗰啲我乜嘢都睇嘅其實。不過嗰陣時就真係好中意睇《龍虎門》嘅，因為覺得咧我話可以幻想嗰啲好靓嘅女主角咧，俾啲靓仔去救我。 系， 哦，我哋大家都有呢一类嘅投射嘅。我细个睇老夫子咧，我都觉得阿秦先生几靓仔嘅。 哦，阿秦先生系嘛？你唔系话你唔系投射自己系嗰啲飞仔咩？ 唔系， 我中意老夫子嗰啲飞仔嘅，全部咧都系一模一样样咧，同埋真系要俾人揼噶嘛， 喇叭裤啊嗰啲。 咁但系大家咧，即系当然咧喺我哋嘅成长里面咧，就一定唔会有同志漫画啦。而家呢个世代就好唔同啦。咁但系咧，并唔代表咧，即系细细个个嘅同志咧，虽然就算未 come out 啦，脑笋都未生埋咧，亦都系未识蒲啦，亦都未识沟仔之前咧，但其实我哋睇嘅漫画咧，譬如话我都睇《龙虎门》嘅，其实。嗱，我就冇乜投射嘅，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嗰个细个时候咧，飞快嘅年代咧，就是、劈啲咁嘅杂志俾你咧，你有咩睇咩噶啦嘛，咁嗰阵时永远都系《龙虎门》啦，嗰阵时就永远系十三点啊，但我记得有个年代咧，应该系早期 G-Man 嘅漫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嗰阵时有一批嘅漫画咧，就系讲打 boxing 嘅。咁然後有一班咧，好似 G-Man 類嗰啲咧，即係蘇眉大漢啊，然後無啦又扮即係老虎打扮走出嚟咧，就係打摔角啊，打 boxing 啊咁樣啊。嗰陣時我覺得 日本噶， 係啊，嗰陣時我覺得好鬼 erotic 嘅，我覺得你哋冇印象係嘛？嗰陣時就係、 是、日本 嘅， 你講 緊係啊。嗰陣時就係非法嘅時候睇到呢一啲啊。咁我應該最早期 sense 到自己。有啲过人之处咧，就是、因为呢啲系漫画啦。过人之处，我中意呢个唱。OK， 嗱，今日咧我哋想咧就系同大家 introduce 咧新一代嘅即系同志嘅插画家又好啦，漫画家又好啦。啊，同我哋介绍第一个 Coco。 系啦，咁其实咧我留意咗佢嘅 IG post 咧，都一段时间噶啦。咁咧就即系见佢咧越嚟越受欢迎。咁同埋咧，我见佢啲即系插画咧，其实就好盏鬼，好得意，同埋好 match 翻我哋而家发生。緊啲即係流行事啊，或者娛樂嘅明星咁樣啦，咁就所以就揾咗佢上嚟做呢個訪問啦。佢就係余生啦，係 余生啊，唔係姓余嘅，唔係姓余嘅先生，係真係余生啊。 唔係，我姓王，我姓王。 哦、OK， 好多人都以為我姓余嘅咯。 哦， 即系其实你嘅全名系黄鱼生系嘛？ 有啲似 Yellow Sashimi 有啲似啊，但系嗰阵时我系总之想改个。即系人哋会易啲记得我嘅咩花名，所以我就用咗呢个名咯。 OK， 不过本身我唔食生嘢嘅，系所以好多人都觉得呢个好笑咯。 OK， 嗱咁啊，如果大家想认识一下新一代嘅即系同志嘅插画家或者漫画家嘅话咧，而家不妨咧上一上 IG 望一望佢嘅作品先。你嘅 IG 系叫咩名啊？ 我 IG 叫 Doodle Fish， 就 D O O D L E， 之后 Fish 四个 H 咁样。 哦、Doodle Fish， 但系有四个 H 嘅。OK， 咁大家即刻而家上 IG 嗰度瞄一瞄啦。OK，Coco 点样形容佢嘅漫画好咧？插画咧？ 嗱，我咁样睇啦，即系我知道佢嗰个插画咧，其实应该系用即系电脑画噶啦，即系 iPad 画噶啦，应该系。咁就其实就几即系几有现代感嘅，同埋咧，但系咧你望望下又好似咦即系应该系 LGBT 为主啦，成日都有两个男仔啦，跟住再睇睇下就咦。间唔中就有啲冲凉啊，或者系半裸嘅照片出现啊，咁其实又即系可以都俾到一啲我哋呢啲年青啊，唔系我哋呢年青，我哋呢啲 LGBT 你唔好借啲耳啊你， 我哋呢啲 LGBT 嘅族咧，有啲共鸣感喺入边嘅。 OK， 系几 sweet 嘅。我留意到余生嗰啲插图嘅时候咧，就系、是、应该嗰阵时应该系大叔的爱热播期间，佢就应该系画咗即系几张图咧，即系好似一个延伸啊，即系个故事延伸咁样嘅。咁我觉得哇，好 sweet， 即系好似有少少番外篇咁样嘅。咁但系一路睇落去咧，咦？去再睇其他佢啲畫唔對路喎，原來有啲都幾性感嘅喎， 係啦， 即係原來尺度都唔細喎。 我就咁形容嘅，有少少 homo erotic 嘅 ，OK， 即係即係基得嚟鹹鹹地咁樣啦。咁但係又好似都未至於去到好過分纖毫不染嘅，因為始終都係喺 IG 啦。咁好啦，咁又話即係阿余生同我哋即係自介一下啦，你介紹一下自己啦。其實你幾多歲先？首先。 我就22岁咯，今年就快生日啦，就快23。咁、 okay. 我近排就大学毕业啦，咁就而家做緊全职嘅 freelance 插画家咁样，咁就上网接下 commission 啊，同埋开 patreon 咁样，咁就作为我自己近排主要个收入来源咁样咯。 Oh, OK， 所以你真系一个插画家嚟，即系你其实系学画嘅，即系其实就算你大学嘅时候定系点嘅，定系只不过系你嘅兴趣。 唔系啊，本身我中学同埋大学我都冇机会去读一啲关于 arts 嘅科嘅，咁但系本身自己有画画呢个习惯咁样啦，咁小学嗰阵时又成日画咁样啦，咁但系中学就丢低咗一排冇点画到啦，去到大学。呢一科嗰陣時，咁就因為個 covid 啦，咁就多咗時間，就係留喺科嗰度，因為你唔使特登去上堂咁樣啦，咁就開住 zoom 咁樣，係咯，上堂咁樣啦。咁嗰陣時就見到一啲日本嗰啲動畫嗰啲 MV 咁樣，咁就無啦啦就想試下電繪咁樣，咁就買咗部 iPad 咁樣，就日日喺科嗰度畫下畫下咁樣。 O K， 咁啊畫出彩虹啦，係嘛？ 係。 系画 出彩虹， 咦？明我哋讲咩？我哋啲 cultural reference 咁鬼远古咧，佢都明白。OK， 喂，但我想即系问一问啦，即系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开啦，譬如我哋睇什么老夫子啊，什么。龙虎炮啊，唔系龙虎炮，乜龙虎咩？ 龙虎门， 龙虎门啊，就长大啦。你咧，你嗰个年代你系睇咩漫画长大嘅咧？ 嗰、那个年代系睇阿叻都唔知你知唔知道，即系有个叫梁俊嘅漫画家咁样，咁就有啲虚，佢就整个虚构角色叫阿叻咁样，咁就系啲四格漫画嚟嘅，咁就佢啲漫画就系关于呢个叫阿叻嘅角色嘅日常故事咁样咯。 O K， 咁唔净止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睇嘅，系咯。 咁最 inspire 你嘅， 都有睇系。 哦，你都有睇话 ，O K， 原来识嘅咁 universal 嘅件事。咁你开呢个 I G 啦，即系 Doodle Fish 啦，咁然后跟住即系走一个即系比较咧，即系毫无 erotic 嘅路线啦，我称之为啦。咁但系其实即系睇下咧，我有觉得少少似 B L 嗰個 style 嗰個風格，點解你會選擇走呢個路線呢？ 其實本身應該係話我一開始畫嗰陣時候，我冇話 aim 住有依一個向依一個路線行嘅。咁但係畫畫下嗰陣時候，發覺原來有唔同畫風我都可以試嘅喎，即係未必話一定要畫好十八禁嘅，或者係畫啲好唯美好 BL。咁我就純粹係上網睇下有啲乜嘢插畫覺得靚啊，咁我就揾啲啱我自己風格，咁就試下擺落自己個作品裏面，咁試下就變到而家咁樣咯。 我想问阿余生咧，其实你系咪真系好中意阿 Tyson Yoshi 同埋阿林家谦嘅咧？我发觉近期大量嘅插图咧，都系将佢哋两个变成一对 couple 啦，即系现实中我估应该唔系啦，但系你就将佢哋变成一对 couple， 即系点解成日都话佢哋嘅咧？ 呢、這個就比較即係偏向 BL 嗰邊嘅，咁就可能我純粹中意佢哋嗰個 character 嗰個人物設定啊，係，我就覺得即係攻同受咁樣，即、就、係、是、我覺得林家謙係一個好腹黑嘅受啊，即係唔知道你哋清唔清楚呢啲咁嘅腹黑。 你解釋下咩叫腹黑？ 哎呀，佢居然夠膽死問我哋識唔識啊！我哋搞機大大話話， 我唔知你多唔多睇 BL 嗰邊做。 O K， 我都係今年先識腹黑呢個字嘅，不過你都可以同我哋啲聽眾解釋下嘅，係啦。 我自己理解，即系表面上好似一个好清纯啊、好土魄嘅一个形象啦，咁但系其实内里系有啲小心机喺度，或者小聪明喺度，会中意操弄人哋嘅，即系一种咁嘅设定会叫做腹黑咯，系。不过未必准确，可能要揾粮食供应所嗰啲人上嚟解释仲好系。 OK， 但你觉唔觉得你咁样做咧，其实你又即系变相咧加深咗咧，即系所谓嗰个一同埋零啊，攻同埋受啊，嗰啲黑板嘅形象咧？ 我暂时就唔系好觉得，即系或者系应该话，反而大众好多人都觉得阿林家谦系零。即係 Tyson Yoshi 係一，但我依反而我唔覺得 Tyson Yoshi 係零，林家謙係一咯。係 咯， 即係佢哋梗係覺得會係陰柔嘅，一定係中零。 因為你真係估唔到噶嘛，因為你即係即係平時陰陰柔柔，你跟住閂埋房門喺床上面，可能是另外一件事，可能係一隻越南猛獸嚟噶嘛，係咪先？你真係永遠都估唔到噶嘛。 差咯，係。 係啊。 哦 ，OK， 咁其實我又想問你畫咗佢哋之後，係咪其實係更加即係多人中意更？加多人 like 你呢、這個即係呢、這個 IG account， 同埋即係因為我記得我半年前揾你咧，其實可能都未過即係一萬咧，而家都差唔多已經萬五個 follower 咧。咁係咪即係畫咗呢啲咧喺外界能夠有即係有個投射嘅形象嘅畫之後咧，其實係更多人去中意你啲嘢咧？ 應該話我會幾感謝佢哋，即係因為佢有啲佢哋好，即係唔淨止 Tai Social 或者林家謙，即係。Serini 嗰啲都有 share 我啲作品嘅，即係如果佢哋中意，咁就因為呢啲原因就令到我啲作品可以即係多啲曝光率咯。咁但係我自己畫嗰陣時，我又唔係恃住一個話，我就因為想多 follower 數，我先畫啲作品，我又唔係咁，我純粹係我自己中意畫。咁咁啱，如果佢哋見到中意就 share， 因為我本身其實如果你睇我啲作品，我係冇 tag 佢兩個嘅，我都唔好想俾佢兩個見到我畫佢哋嗰啲 CP 嗰啲畫 嘅。但係我好奇，即係阿余生咧，點樣可以諗到咁多呢啲情節出嚟嘅？即係嗱，現實中應該啊，就佢哋唔係 couple 啦，但你成日描繪佢哋， 你仲要話應該唔係 couple， 你好似要澄清，希望大家唔好誤會咁啊。 好難講嘅喎，有時呢啲嘢咁，但係即係呢啲即係嗱，佢好多佢哋嗰啲之間嗰啲小對白啊，或者佢哋即係呢兩個人物啦、啊，嗰啲日常嘅情節啊，係即係你喺邊度啟發到你嘅咧？係咪本身即係你都有拍拖，定係呢啲即係純粹係你自己幻想出嚟嘅咧？ 首先係純粹自己 FF 出嚟嘅啫，咁但係本身我都唔會話即係完全。是憑空想像咁，因為我都係 base on 佢哋真係日常有少少 interaction 啊，或者係一啲相咁樣，咁我就 kind of 叫加鹽加醋咁樣咯，就腦補出嚟。因為其實 你上網睇到佢哋一啲片段，即係可能講過某一段嘢， 即 係 佢哋 IG 咧 comment 咁樣就加鹽加醋腦補。 係係係，唔係我覺得呢啲叫整色整水啊，因為你畫嘢啊嘛。喂，咁但系既然你即系将呢两个咧，即系完全系风马牛不相及嘅，树立咗，然后咁受欢迎啦，有冇谂过啊？又或者系有冇即系收过一啲 feedback 咧？有啲即系 follow 你嘅朋友就话，不如你将边个树立咗佢啊？可能仲好好睇啊，咁样。 应该咁讲，佢哋话系应该本身有啲佢哋已经撮合咗嘅 CP， 咁之后佢就会揾我叫我去帮佢哋画咯。咁但系系咯，因为我未必话真系对嗰啲 CP 有兴趣，所以我就唔会因为咁撮特登画咯。系，我净系话我而家中意嗰啲 CP 咯。系， 例如咧，有啲咩 pairing 啊？ 富豪 CP 咯，即系张天赋同埋阿洪家豪，即系或者系阿伊人啊，同埋阿 Joe 嗰啲，系咯，系咪佢哋应该系做 CP 嘅？系，即系有啲有呢啲货，等等叫我嚟挖佢两个，即系叫我脑补啲故事出嚟，但我做唔到， 系嘛？头先都讲咗关于啲一啲你幻想佢哋爱情啦，但系你好似未答咧，其实你真系即系爱情故事、啊， 其实即系啲嘢就系问你有冇拍拖啫嘛，而家 系啊。 我特登避开唔讲嘅，哎，俾你 唔得嘅，呢度要讲嘅。 咁其实我自己本人就 A 零嘅，我就未拍过拖。 哎呀，你 A 零 啊？就因为 A 零 哦， 但系会唔会因为 A 零先至？你有冇自己分析过咧？系因为自己 系 因为自己系 A 零，于是乎就好恨拍拖。对于即系嗰样嘢，你未试过，未有经验咧，即系反而有好多幻想啊，先至令到你即系咁投入去画画咧。 本身我又唔係話真係好渴求啊拍拖所以先畫呢啲滿足自己嗰個幻想，我想覺得畫出嚟覺得定是好 Q 接啊，真 係。你係 A 零咁，你係一定零啊？ 隨心啦，隨心啦。 唔係睇下對手係邊個啊嘛？不如咁啦，你講下你中意嘅對象係啲乜嘢？我哋呢啲叔叔好八卦嘅，唔係叔叔啊，姐姐，sorry， 佢哋兩個叔叔 變好似 我係哥哥。系啦，有即系有啲咩，譬如系明星啊、知名人士，系即系你嘅幻想对象咁咧？ 我又真系冇特别幻想啲明星喎，系咯，即系因为 佢哋要 唔知可能真系有段距离咁，所以就系。 系中意 J 边个？佢哋要讲一啲嘅。 哇！我冇谂到佢啲人问 J 边个明星，我暂时 唔一定明星噶，你可以系政治人物噶。而家好多人咧喺网上面，尤其是外国咧，好中意 J 咧 Zelensky 噶。即是烏克蘭總統啊，覺得佢好有型 啊！哦，我見到有人講過，係 呢個俾時間你喺個訪問結束嘅時候，你一定要俾一個名出嚟，你死都要寫一個名出嚟。嗱，但係我想問一下余生咧，因為始終 I G 咧係有啲尺度噶嘛，咁所以咧，即係譬如話你畫呢啲咁毫無 erotic 嘅插畫嘅時候咧，有冇試過有啲即係 ban 咗？咁我質問話，而家你開 Patreon 咧，就係話喺 Patreon 裏面咧，即係 subscribe 咗嘅朋友咧，睇嘅嘢咧。睇多啲喎，又真係睇曬咧， 係可以 睇曬， 可以睇曬，係本身就我自己 patron 就係、是即係完完整整成張圖，即、就、係、是、有曬嗰啲嘢就會擺 patron 嘅，咁但係 IG 我就可能會擺啲縮圖咁樣咯，就咁因為本身我之前 IG 試過俾人ban 過兩次嘅咁樣，咁就唔知好似 ban 咗幾多次就會俾人成封咗成個 account 咯，因為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 IG 佢嗰條線係點咯，因為我有見過有好多都係畫依一類毫無 erotic 啲題材嘅artist， 佢哋畫得可以好露骨啦，即係露埋性器官出嚟，佢哋都唔會俾人 ban， 但係有陣時可能我畫嗰啲意淫少少咁樣，可能我之前俾人 ban 過兩幅，就係畫咗啲白色液體咁樣啦，咁就俾人 ban 咗咯，係即係著齊曬衫嘅，係冇露任何肉嘅，但係就因為可能我啲白色液體畫得太神似咧，咁就 ban 咗我咯。 又或者可能你真係做到嗰樣嘢，就算咩都睇唔到咧，你係最意淫嗰個咯，咁可能係一種成功。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想，即係我啲畫係我覺得點樣應該畫咁樣比較好玩咯。即係如果你畫曬，即係畫公仔畫出腸咁，就冇個意淫個空間喺度咯。 係啊係啊，冇嗰個想像力嘅。OK， 咁啊，多謝余生啊。頭先我講開點都要 name 一個我哋識嘅人，你係會 J 下嘅。講 如果真系讲，太神有事。 OK， 肯定成日话佢啦， 系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俾三四分钟你追下，因为而家我哋会播太神有事。阳光失踪，雾雨水遮挡了时雪，狂风声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像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现实来得太慢。 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堕落恋欲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 太多，觸摸更多，即笑般減退。開始想念童年的感覺，時光不會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一天開始感到習慣絕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無語水散去，但覺得別淚神光騷擾我思想，逃出煙圈，動力早被粉碎。人生苦短，我泪眼泪望，孤独的堡垒，童年化做雨水。You can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触摸更多，即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太多，触摸更多，即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 库列巴指乌克兰获得美国在发展国防合作上的附加承诺。另外，拜登同逃到波兰的乌克兰难民会晤，被问到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拜登形容是一名杀人狂魔。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多云，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华南岛的能见度曾下降至500米以下，而一道冷风昨日早上在华南北部形成，并且逐渐向南移动。该冷风正横过广东沿岸地区，未来一两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同时，一道雨带亦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最初约23度下降到最低约18度。初时有雾，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清凉，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家人有商有量， 没事是谈不定的。 我是知识会社的 Lu，真正的家庭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独断的，而是遇到事有商有量，一家人商量分析问题，得出的解决方案总比一个人面对更加稳妥。不单止是这样，所有的商量背后更加是尊重和爱的体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樱花绽放，观赏一片感人的花海。打开樱花字典，解救樱花的谜团。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用音乐感受萨库拉的风采。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而 樱花歌曲音乐特辑。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幻想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上一节咧，我哋就揾咗一位年轻嘅同志插画家阿余生，咁佢嘅画风咧就系、是、我哋会形容为系成人向少少啦，即系型格得嚟，但系又啊少少咸咸地咁样，咁又点到即止嘅，咁但系咧。跟住落嚟，我哋请到嘅呢一位嘉宾咧，就系、是、都系一位插画家，都系一位同志嘅插画家，但系佢嘅风格咧就系同啱啱嗰位余生系完全唔同嘅。如果头形容头先嗰位系成人向咧，呢一位咧系儿童向，可以话系， 唔系 个风格系海外好多。 我又觉得唔系，即系虽然个画风系儿童向啦，但系佢嘅题材都系即系同志关心嘅嘢，我觉得系家庭向。 系家庭向，而且咧系你睇佢嘅 IG 咧，会学到好多。呢一个同志嘅文化同埋一啲小知识嘅，咁欢迎白光， 白光你好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白光啊 ，OK， 欢迎嚟到自己人啊，我真系觉得咧，画如其人啊。佢直情第一次咧，而家喺个 Zoom 度望佢咧，佢成个人咧，即系话完全系攞可以攞结清嗰啲样嚟嘅。 唔系佢个发型同佢嗰啲公仔差唔多噶。 系啊，原来嗰、那个公仔个主角咧，原来就系白光本人嚟嘅，真系好似样啊。 系啦、 啊，你其实系用你自己个样嚟做蓝本嘅，即系里边个人物。 都可以话系嘅，因为我自己都中意 QQ 自己。系即系你好，你觉得自己 Q Q 地，你又好中意自己，所以就用咗自己嚟做蓝本嚟画呢一个画啦。 系啦，哇嗱，除咗佢系健康阳光男孩之外咧，而家只不过系啱啱开访问啫嘛，都未问到一啲咧尖锐嘅问题咧。你见唔见到佢咧？即系两个面珠灯咧红咗噶啦，已经 啱啊！所以咪即刻就 feel 下画一样咯。佢画嗰幅画咧，即系佢自己嗰个人物咧，就 系 有两笪红色喺块面嗰度噶嘛。 系 佢而家个样系一样 一样一样。OK， 如果大家系未 at 佢嘅话咧，就要上 IG 啦。你嘅 IG 系咩名话？ 我嘅 IG 系 white light 一点，应该系 white 一点 light， 然之后 underscore life。 OK， 就系 white。白色啦 ，white， 然后一点，然后 light， 然后跟住 underscore 咧就系 life， 即系生命咁解系嘛？ 系。 OK， 大家而家快啲上去望一望，睇下到底即系我哋头先讲咗咁耐咧，话又健康啦，又家庭向啦，到底有几健康、几阳光、几家庭向啊 ？OK， 嗱，由阿白光同我哋即系自己自介一下啦。咁到底其实你系咩背景啊？系咪已经读完书啊？你读乜嘢啊？即系点解突然间有呢个念头会即系开呢一坛嘅插画同埋漫画咧？ 咁我自己就而家仲读紧大学啦，而今年 final year 嚟嘅。咁点解会画呢个插画咧？最主要其实系因为喺2019年尾，即系啱啱疫情开始爆嘅时候咧，咁我有个朋友就同我讲话，佢见台湾有好多同志嘅插画家，咁就例如土色画男孩啊、绿草茶啊咁样。咁但系佢就发觉香港真系好少。插画家会用画画的形式去讲一些同志的生活咁样，咁咧佢就知道我中意画画，因为我自己都是读 visual art 嘅，即系艺术嘅，系啦，咁所以就佢就建议我鼓励我去试下用呢一个方法去开一个 account， 然之后试下去画一些同志的生活咁样咯。 OK， 就开始做。 你就读 visual art 嘅，咁但系你 major 系咩噶？而家你系 final year 嘛，即系 year four 啦，系嘛？ 系啊系啊，我 major 就系 visual art 咗。 哦、oh, 哦 ，OK， 原来就 系 做 主修， 哦就系 visual art 嘅 ，OK。嗱，你话咁健康啊？你系咪即系特登希望可以用一只好健康嘅方法嚟到讲同志文化，令到成件事入屋啲咧？定系本来你嘅风格都系咁咧？ 我本来自己个风格都系咁样嘅，因为我平时自己好中意睇嗰啲儿童图书嗰啲嘅，我都中意呢啲 style 嘅嘢。咁同埋， 我谂我第一次 sell 个 gay man 咧，佢话俾我知咧，我中意睇咩书啊？系儿童图书。你好另类啊你， 好健康、啊。 OK， 但系嗱，头先我都问啦，即系问先前即系嗰位嘅即系插画家啦。咁到底其实佢即系细个时候成长咧，佢系受啲乜嘢插画啊，甚至系受啲咩漫画啊，甚至系一啲咩 visual artist 系影响而长大啦。你咧？ 如果真係要講嘅話，我都會用翻啱啱我頭先台灣講過嗰個土質華男孩個例子，因為其實佢都喺台灣好耐啦。咁同埋台灣個文化同我哋好似，所以我好記得我啱啱中學 realize 到自己係基嘅時候，都係即係最早已經係接觸佢嘅插畫咯。嗰陣時佢啲圖文其實我都已經覺得好有趣，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對影響都大嘅，因為佢都係。都是讲同事的生活啦，同埋特别是 focus 喺情侣嗰啲位置咁样。 土色坏男孩咧，都讲得清楚就系坏男孩啦。其实都系一啲即系咸咸地嘅嘢嚟噶。咁但系咧，画风又同你唔同啦。你咧系即系将呢一样嘢，但系咧就将佢系变咗落嗰啲叫做咩家庭向咗，系啦，即系合家欢咗，咁跟住咧就再用你自己中意嘅儿童画风，就结合成你而家嘅呢一个 channel， 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啊， OK， 咁而里面亦都即系可能会讲到一啲同志 couple 嘅即系生活啦，即系有趣嘅点滴啊、面貌咁样啦，会唔会系将我听闻你而家系拍拖系嘛？ 系啊， 系嘛？有冇将自己嗰啲咩小情侣嗰啲咩即系温馨啊甜蜜嘢咧，就放咗喺自己嘅作品里面咧？ 会啊会啊，特别系一开始拍拖嘅时候就会画得特别多咯。咁都有画嘅系一啲 follower 佢自己同我讲佢同另一半嘅一啲事咁样。咁佢我都会如果觉得有趣嘅，我都会将佢画低，然之后就 po 上去咁样嘅。 咁我想问一下，其实你会唔会有啲某一个类型嘅嘢就会比较受欢迎嘅咧？因为我见你好似有啲就好似有个黑板喺出边讲嘢啊，咁有时有啲唔同嘅嘢。咁边一类型你会觉得嘅啲你嘅 followers 会比较中意睇嘅咧？ 其实大家都有唔同嘅取向嘅，咁但系如果真系要讲嘅话，应该系我啲知识类嘅型。即係嗰啲插畫會比較多人睇啦，咁特別係因為我有出好幾個系列係專門講一啲中國古代嘅一啲關於同志嘅傳說啊，或者一啲故事咁樣嘅，咁我發現嗰啲大家都覺得幾有趣喎，冇諗過中國或者亞洲地區以前原來發生過一啲關於同志嘅嘢嘅喎，咁樣 可唔可以舉一兩個例子嚟啊？ 例如大家好成日聽嘅分圖啊、斷袖啊嗰啲，或者台灣嘅一個宗教。月老一個同志月老叫做兔兒神咁樣啦，即係佢哋背後嗰啲淵源故事啊，或者以前中國其實福建係特別興同志文化嘅，好耐之前嘅時候。 哦，係咩？呢個我真係唔知喎，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福建喎，嗱，福建炒面我聽得多，係咪？福建原來興 炒埋 同志嘅，OK？ 點解咧？ 因為好似我啱啱。嗰、那個兔兒神咧，其實都係福建閩南嗰邊嘅一個傳說嚟嘅，咁後屘都台灣嗰邊都有，但係就比較盛行少少。咁同埋有一啲類似《金瓶梅》嘅小説啦，咁就另一本唔係叫《金瓶梅》嘅，叫做《野獸布士》咧。咁呢本小説入邊講嘅關於同志嘅部分咧，其實啲人都考古咗發現係同。福建有啲关联嘅咁样咯。 哦 ，OK， 原来福建有另外一边、另外一方面嘅地灵人杰嘅，真系唔讲真系唔知。 你睇睇下白光嗰啲即系插画咧，其实都真系学到好多嘢噶。佢用咗咧成四五幅嘅插图同埋故事咧，系介绍咗呢个即系石墙啦、石墙反抗啦，咁又都有介绍一啲即系唔同嘅即系年老同志啊、性向治疗啊呢啲，其实系即系可能未必咁多年青一辈会挂喺后边会讲咯。咁其实我觉得佢真系几有呢、這个即系教育意義嘅，咁但係其實呢啲咁多資訊咧，你喺邊度即係攞翻嚟嘅咧？係咪聽我哋節目學翻嚟嘅咧？ 你唔好咁自大啦，你 佢可能未聽過我哋節目， 我就係諗住問佢。 我有聽過你節目嘅，咁但係大部分資料，因為我其實自己對 gender 同埋 sexuality 呢啲議題好有興趣，咁所以雖然我係 major visual arts 嘅啦，咁但係其實我好多 visual arts 嘅功課啊，或者我其他科嘅功課，我都係會以 gender 嘅 issue 為主嘅，咁所以平時都睇好多啦。咁同埋都自己平時會關注好多相關嘅 page， 咁當見到嘅時候咧，自己就會再揾多啲資料，然之後如果覺得可以 share 俾大家睇喎，咁我就會諗下點樣將佢畫出嚟，點樣表達，係等大家容易啲。即係睇得舒服啲咁。 係啊，因為我覺得好好嘅，其實你呢個方向咧，因為即係從來咧，我哋見到好多，譬如話我哋喜歡睇嘅啲同志嘅動物啊，甚至可能即係visual art 啊咁樣咧，因為始終係即係同志作為出發嘛，個對象多數係同志社群嘛，咁所以嗰啲風格同埋路線咧，多數比起保守嘅即係嗰種風格咧，多數顛覆啲嘅，即係去得盡啲嘅。OK， 但係你係啱相反，你係好四平八穩啦，甚至係健康陽光啦，有家庭面向咁樣啦。其實我反而覺得你真係可以用一只咁易消化嘅方法，又未必系易消化啦，未必纯情嘅。里面讲啲嘢都唔系不尽纯情嘅，就系好易消化、好易入屋嘅方法，反而会吸引到另外一班嘅受众。你有冇研过呀？即系你嘅 follower 里面咧，系咪都几多直人嘅？ 大部分都系男同志嘅，但系当然都有女仔多咯，都。但系佢哋性倾向大概系啲咩，我就唔清楚系。 你好唔知嘅啫，你望一望佢哋 follow 啲咩咧，就好容易发现到嘅。其实啲人都系咁样睇我哋嘅啫。其实， 考虑下先。 O K， 咁你收到啲 feedback 多数系啲乜嘢咧？吓，即系譬如话你话咗咁耐之后咧，又即系比较有趣嘅 feedback。 通常啲人都会同我讲佢一啲心事比较多嘅，系啦，因为。是因为我有时会在 IG 度跟大家讲话，其实可以跟我倾诉一些心思，因为我自己觉得多元社群或者 LGBTQ+ 这样嘢，通常大家都好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收收埋埋，咁甚至未必有一个人可以倾诉的对象。咁我好似我自己中学嘅时候，初期嘅时候都是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个树窿啦，或者一个位是可以俾人倾嘅系。好嘅咯，咁所以其实都有唔少 follower 同我倾偈咁样，咁我都会系尽量以我自己嘅说话去安慰佢哋啦，或者有啲系关于一啲性知识啊或者性病嘅嗰啲疑问嗰啲，我都会俾翻一啲正确 information 同埋网址俾佢咁样咯。 OK， 有 follower 问你有关性病嘅嘢添啊，咁犀利，咁信你， 因为佢可能知道我平时会有呢啲小知识咁样，咁佢就。会 expect 我好了解咁样，咁但我自己都唔系专业人士啦，咁我都惊答错嘅，咁所以我通常都会只会同佢讲话你可以去加计会个网啦，或者边度边度可以望下，再了解多啲啊咁样。 OK， 我觉得好好嘅，即系其实你呢个 approach 咧，其实我觉得喺即系同志嘅作品啊作为发表之中咧，其实系较少走呢一个方向啊。OK， 咁而我成日覺得咧，即係甚至你可以用一隻咁家庭面向式嘅方法咧嚟去講好多即係看似係比較禁忌式嘅一啲性嘅題材咧，即係例如你有冇考慮可以淨係將金瓶梅啊、春宮圖啊，將佢用你嘅畫工然後畫出嚟咧， 兒童向嘅金瓶梅啊， 同埋春宮圖啊，記住唔知點樣兒童向咧，好高難度。 但係呢個諗法幾有趣，我可以諗下。 唔係，我真係唔係講笑，我覺得。是可以的，即是真的将那些即比较是以前历史里面即 erotic 的一些故事用你的方法去展述，其实没说不得的，其实可以是另外一种的 form, art form 来的，我真的觉得。 可以回去试一下，了解一下。因为平时我画画的时候都会即一想到什么我就会抹低，然后以防万一迟啲突然之间不知道画什么好，或者想不到有什么小知识的话就可以看回，我就啱抹翻低佢先。 我都想问一下，其实即你现在这个是插画啦，咁但其实我见你这个插画其实都有一些很固定的 character， 其实是不是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漫画啊，或者是一些即连贯性的图画，咁可以好似 连载故事啊。连载连载式嘅漫画 嘅 插画 故事书咁样咯，咁可以即系俾下俾啲 drag queen 去讲下啊嘛，知唔知啊？ 系咯，或者画下 drag queen 啊，画下 Coco， 可以揾下 Coco 做你嘅 consultant 系啦，即系了解一下多啲，即系平时即系变装嘅一啲嘅艺术啊、小知识啊，或者你叫佢即系share 翻即系佢平时着嗰啲服装啊、假发啊，即系俾多啲灵感你咯。都系一个有趣 的。我见佢个 post 入边系未有变装 drag queen 呢一个题目嘅，你要翻去谂下。 好。 但系一个健康版本 drag 咗个 Coco， 我觉得嗰件事好 high 啊。 我想睇喎，但系 好 唔系，我好中意人哋画漫画版嘅，即系、我都有见过有啲人画 drag queen 嘅漫画版咯，即系各有唔同嘅手法嘅，咁即系健康简单又 OK 啦，咁快啲快乐好暴露，我都觉得 OK 嘅，咁我觉得其实系咯，俾多啲 idea 佢，咁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创作啫，都系 系咯，同埋你点样揾自己一啲譬如话创作嘅话题咧？因为我见到其中有一两辑咧，你讲到一啲咧，即系其实有阵时我哋喺节目里面都讲过嘅一啲 topic， 例如恐同系咪即系等于心悸咧？即系越恐同嘅人咧，口口声声都系反同嗰啲咧，多数都系心悸，唔肯出柜啊咁样，几有趣。我觉得呢啲 topic 拎出嚟，用一个即系漫画嘅方式嚟到去表达同埋去 debate 咁样咧。 即系好似啱啱所讲啦，我都其实睇嗰啲人哋嘅 page 啊，或者人哋一啲新聞啊，或者一啲資料咁樣嘅，咁同埋平時我自己生活都有咩白 friend 啊，咁當然好容易大家傾嘅話題就會圍繞住同志呢樣嘢咁樣，咁然之後同埋恐同即心悸呢個説話其實都 hit 咗好耐啦，咁後屘有一日又唔係好諗到話咩小知識好喎，然之後就諗住上去 check 啦，點知我發現即係都唔少嘅案例喎，然之後就覺得好得意啦，應該大家都未聽過嘅喎，咁就 share 俾大家咁樣。 嗱，頭先講即係你平時點樣揾到你即係畫嘅一啲 topic 啊咁樣啦，咁嗱當中咧有好多咧都係即係你同你男朋友嘅一啲即係生活上嘅點滴啊，例如見到有一篇咧就係、譬如係喺電梯嗰度，即係大家準備諗緊係咪拖手之際咧，突然間嗰度門又開咗啦，即刻又要即係好怕醜咁樣放開手，即係其實係咪男朋友即係俾到好多即係當中好多嘅即係 inspiration 好多靈感你咧，咁同埋嗱，即係睇嗱，因為啱啱即係一見到你個樣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喺完全係你就係根本就係嗰個漫畫個人啦。我見到喺漫畫即係插畫裏邊嘅男朋友咧，相比起即係嗰個character 咧，係似乎係面長啲，同埋嗱你咧就係即係樹乜球啦，我哋叫做，但係男朋友咧就係似乎係即係有分界，即係其實即係呢個係咪都係即係你男朋友本身嘅形象嘅一個投射嚟嘅咧？ 咁首先我讲翻佢确实系我画画嘅一个 inspiration 嚟嘅，因为其实我有好多情侣嘅故事，大部分都系真系画紧我自己同佢发生嘅嘢咁样。咁因为有时同佢相处，生活上总系有啲好甜蜜啊，或者我觉得系同志情侣可能先会发生嘅一啲、咁我觉得呢啲好有趣嘅，系可以以我自己嘅经历更加容易啊，或者更加好咁畫出嚟啦。咁我男朋友個樣同個畫嘅 character 咧就係、唔同嘅，係啦，因為我真係為咗明確咁區分翻唔同嘅角色咧，所以就專登拉長嗰個 character 嘅樣啦，然之後頭特別唔同啲啦，即係俾人知道一睇就知啊，係兩個完全唔同嘅人咁樣。 係，即係話可能你個男朋友同你一模一樣樣嘅，同一個 type 嘅。 我哋好八卦啊 我！我俾多个 topic 你，因为其实咧呢个 topic 咧，即系其实甚至外国都喺度讲紧，就系如果你发觉即系嗰个不论系挛同埋直咧个人吓，然后跟住拍拖嘅对象咧，同佢系一样饼人嘅，咁你会喺度研究一下吓、到底呢一种系乜嘢嘅恋爱嚟嘅咧？吓、佢系恋爱啊，定系自恋咧？因为佢爱嗰个人都同自己一模一样、啊，哇！呢就系自恋多过系恋爱啦，系嘛？ 好似有听过呢一个讲法， 我觉得呢个 topic 可以是你下一个 topic 嚟噶，几 interesting 啊！ 系，咁你男朋友咩样嘅啫？正， 我男朋友都是戴眼镜文青咁样咧。 哦，真系同你差唔多嘅。 你做乜咁关心你嘅男朋友系咩样啫？关你咩事？ 八卦嘛，因为你头先讲话，即系其实好多人系会揾翻同自己差唔多型格嘅人咯。但系我就唔系嘅，即系譬如我系红咁样，但系我唔中意红嘅，咁所以即系有啲分别噶，个个都咁所以 系啊，我都唔会揾同自己同一样嘅，我觉得会好难定嘅， 系咯。 但好有自知之明 嘅，我都一定唔会揾 drag queen 做。 你呢个世界上面，你唔会揾到另一个系同你一模一样噶啦。你死咗条心啦。 但有啲 drag queen 系真系只可以揾到 drag queen 男朋友嘅啫，因为外国有好多人对 drag queen 有啲 即係唔同嘅印象咧，即係只有 drag queen 明白對方咯。 哇，咁啊，真係咁，所以如果譬如鬧起交上嚟嗰只掹頭髮髮咧，真係好睇咯。我真係好想喺現場。 你掟佢啲高踭鞋，我掟佢，我搣爛曬你嘅 扯頭髮。 OK， 嗱，今日就好開心可以祝住咗啦，就係本地咧另外一位嘅即係出櫃嘅同志同埋年青嘅策劃家啦。咁啊喺 IG 上面咧，佢個名字就叫做 Y Dot Light。underscore 咩话 life 系啦 life 系 OK 咁佢就系阿白光啦咁希望你可以即系用你一啲咁有家庭面向啦咁入到屋啦咁阳光同埋咧就系 positive 正面嘅一啲画风咧可以将呢个同志文化宣扬开去咧好嘛继续努力白光 多谢你 多谢你 bye bye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千年，留在白云中。信心不收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朝天会感动。信心不骤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骤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骤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内地当局确认在广西坠毁的东航客机13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坠机事故踏入第六日，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夜晚举行记者会。指挥部现场副总指挥、国家民航局副局长胡振刚说，经过连日救援和排查工作，可以确定搜查现场已经没有机上人员的生命迹象。確認機上123名乘客和9名機組人員已經全部遇難，通過 DNA 鑑定亦都已經確定其中120名遇難者的身份。東方航空 MU5735 客機星期一在廣西梧州藤縣墜毀，當局日前已經找到記錄駕駛艙語音的第一個黑盒，但因為儲存芯片受損，未知幾時能夠展開數據下載和分析工作。政府公布，為了進一步預防本地個案輸出和配合內地的抗疫工作，由今個月29日起，在本港機場乘搭前往內地及澳門航班的旅客，需要在辦理登機手續之前接受額外的快速核酸檢測。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荣饰演嘅 Christy 最后能唔能够揾到自己嘅一片天，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抬头展翅。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萬機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現在由小紅三文為你報道一節 gaily news。 英國枢密院裁定維持巴姆達同性婚姻禁令，有評論認為背離了西方走向平等的趨勢，亦都對這個英國所剩不多的海外領地上的倡議人士帶來重擊。巴姆达政府一直力图阻止最高法院在这个自治群岛上实现婚姻平等，而英国枢密院是巴姆达最后一级的上诉法院。英国在2014年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属于英国领土的自治群岛巴姆达最高法院在三年之后，亦即是2017年随即跟随。但是在几个月之后，当地的执政进步劳工党投票推翻了最高法院的这一项裁决，成为全球首个废除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取而代之，巴姆达批准了家庭伴侣法 Domestic Partnership Act， 该法案可以建立同性伴侣关系来取代婚姻权。这一项举措得到岛上很多社会保守派教会的支持，但是引起进步派巴姆达人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这一项决定将会损害这一个以观光业和再保险产业闻名的热门据点的声誉。根据泰国媒体的报道，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曾经演出 BL 泰剧《水男孩》的演员 Bin Pabangan 突然去世，年仅26岁。很多圈内外好友都对 Bin 的突然离世表示惋惜和哀悼。根据报道，阿 Bin 的妈妈当日朝早曾经试图叫醒他，但是很快他的妈妈就发现了阿 Bin 没了呼吸，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带他去医院抢救，可惜最后阿 Bin 都是不能够醒翻，遗憾离世。具体死因尚未公开。阿 Bin 出生于1996年，今年才得26岁。他出演了很多电视剧和电影，是泰国家传户晓的男演员。他主演的作品包括《极限 S 排球篇》、《绝境岛》、《激扬青春》和《100万向前冲》等等。阿 Bin 的星途光明被业内看好，即使近年疫情严重，阿 Bin 的演艺事业亦都没有受到影响，今年还有很多剧集等着播出。阿 Bin 猝死的消息震惊泰国整个演艺圈。这一集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OK， 睇开咧，即系 Gaily News 咧，我发觉今个礼拜咧有一单 news 系来自呢个新加坡嘅。咁大家知道啦，新加坡咧其实啊咁多年咧都系沿用咗咧就系英国殖民地咧遗留下来嘅一条即系法例啦。咁嗰条法例咧就叫 Sections 377A 嘅嘛，系咪？一直以嚟咧都系冇改到啦，都系继续即系冇将呢个男同志嘅性行为咧系将佢非刑事化啦。咁但系咧有趣的地方咧就系、是、新加坡咧个恶法就喺度，但系佢哋咧喺执行。上面咧好似比较宽松，即系唔系话真系吓去打压同志系咁样嘅。咁但系个法例喺度嘅时候，喂，就等于好似你头我顶一把刀咁样啦，随时斩落嚟真系唔知噶，系咪先？咁但系咧最近咧，居然今个礼拜我得知道咧，就听到消息就系新加坡政府啊，记住喺新加坡政府啊，就发起咗个 survey，OK， 官方嘅 survey， 居然调查嘅范围咧就系关于大家普遍咧即系公众咧对于 LGBT 嘅睇法啦 ，OK。咁而另外咧，甚至仲有一部问大家点睇呢一个咧反同嘅法例，就系 Section 377A 喎。哦，咦？咁但系我想知道，即系佢问佢 design 呢个成个调查，佢系用一个即系比较系有色眼镜嘅角度啊，即系有偏向嘅即系引导性嘅问题，定系佢真系好开放咁样问嘅先？ 嗱，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咧，我虽然系冇详细睇过嗰个问卷啦，咁但系我睇啲报道咧就系话咧，其实里面都系问你啊，你点睇呢个 Section 377A 啊咁样。都似乎咧几 open 嘅，即系欢迎你俾唔同嘅意见啊，正反啊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嗱有啲诧异啦。OK， 咁我唔知系咪扮假民主啦，做完之后，然后跟住就不理你知，不了了之啦，又或者系其实你点样去再披露最后得出嘅 finding 啦，系任你噏嘅啫嘛，系咪先？咁但系咧最得意嘅地方系咩咧？佢做咗几日之后就停咗咯，因为我估咧。 就是他完全是估不到今次做这个 survey 呢个反应快得同埋大得咁紧要。咁原来喺几日之内呢係啦係超标係已经係超过呢有成三万人呢即係填呢个问卷啦咁样。咁即係咪佢哋见到细色唔对路呢好似搞大咗嘅件事。於是乎呢过咗两三日之后呢跟住个 survey 呢就停咗啦。冇得做啦。 OK。咁但係佢係咪已经攞够足够嘅 sample size 先。即係可能佢哋係咪已经设定咗我哋收到两万份问卷咁就係达标啦咁所以停咗啊定係即係佢觉得係真係搞大咗件事。或者佢真係冇諗过原来咁群情汹涌喺新加坡当地。 嗱呢啲所有都係估嘅啫。嗱因为呢虽然今次呢就政府呢发版去做呢个 survey 啦咁但係佢係搵出面一间中介公司呢帮佢去做嘅。咁嗰间公司叫做 Reach 嘅。咁我有少少、okay.就怀疑会唔会系新加坡政府就觉得哇 ，Rich 你真系做多咗咯，你做得太 effective 啦。其实我哋可能系借啲嘢懒扮民主咁做下啫啦。哇，你搞到咧而家几日之内有成三万人啦。咁因为即系喺新加坡方面咧，有多啲同志团体，例如啲新加坡嘅 Pink Dot 咁样啦，就不断去宣传，有啲 survey 就叫大家喂，快啲踊跃啊，做啊喂，吓即刻交问卷啊咁样。咁所以就群情汹涌咯。咁我唔知道系咪新加坡政府见到细色唔对路就不如我哋低调处理，停咗佢咁 样。我觉得新加坡政府咧，即系除咗搞呢一个问卷调查之外咧，即系如果佢哋再想即系真系咁关心同志议题咧，下一步咧佢哋可以试下出一个即系同志嘅文化或者呢个认知大挑战啊！因为最近咧香港咧就系即卷，话最近呢、這、一个啱啱呢一个礼拜啊，就大家又系疯传呢一个香港嘻嘻达人挑战啊，就系、是、有。哇！我谂系咪有100条问题咁上下咁多啦？就系、是、关于香港嘅同志文化嘅所有一个大问卷。因为最近咧，其实近几个礼拜咧，系好多唔同 topic 嘅，有关于香港嘅流行音乐啦，有香港嘅地理问题啦。咁啊嚟到啱啱呢个礼拜咧，就有我哋香港同志文化嘅一个大挑战啦。咁啊呢一个问卷咧，就系、是、由一香港一个IG 平台一个网主咧，就叫做 HK HeHe Memes 嘅呢一个channel 咧，就所 design 同埋即系发问嘅。哇，佢问里边嗰啲问题咧，真系十分之全面，好 comprehensive。不但止，其实我觉得佢最劲嗰样嘢咧，就系、是、你答晒所有问题之后咧，系会有答案提供翻俾你，而每一条嘅答案咧都系有出处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嘅同志嘅认知啊！ 我见好多人喺度洗晒版咧，喺度铺啦，尤其是系同志界啦。咁于是乎咧，我走去即系做下咁样啦。OK， 我做咗三页，我做咗三页我就放弃啦。 点解太烂啊？你都觉得烂啊？冇分啊！ 因为我少觉得，冇理由唔识答啦，系咪 ？OK， 哇，里面有一啲我真系觉得要谂、啊，同埋要、哎、死啦！我使唔使要即系吓，即系上下网去查一查资料咧？因为有啲我都唔系好 sure 噶。咁我就觉得，同埋因为咧，佢涉猎嘅范围咧，其实系好多噶，系讲一啲即系好 hardcore 即系硬正嘅，有关平权啦，吓本地嘅同志组织啦，亦都有文化啦，亦都有八八卦卦嘢啦，咁样，哇！涉猎之多，我真系觉得咧，你真系要好机咧，你先至有机会合格咯。难过会考，我真系觉得，所以大家要挑战一下自己到底有几机咧，其实值得做一做啊。 系最少咧，我相信即系在座咁多位听众咧，有最少有一分嘅，因为有一条问题系问关于我哋嘅节目嘅。咁我谂应该会识啦啩呢？ 唔系，应该最少有两分嘅，因为有一条问题系关于有几多个 drag queen。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似系你个名都喺呢个大挑战里边嘅。 系啊，唔系，其实梁少辉嗰本著作都喺入边出现咗噶，其中一条题目。 喂，我唔知道，因为我做咗三页咋，跟住冇做落去。 比较喺后边嘅，好似问即系关于以下边一本著作系即系同同志有关嘅，咁我就见到你嗰本 书。咁佢问自己人咧，我哋唔好讲答案啦，当然吓，佢问自己人系咩问题啊？ 这个节目在哪个电台播的 是咯、我们不讲答案、其实这个节目十五年前开始到底是哪个电台呢即是现在我们假设大家现在听心机都不知道自己听什么心机啊。嗱，咁我觉得呢个钱得滞啦，系嘛？ 唔系，咁有啲钱，有啲心嘅，即系有一个真系我都考起啊。虽然我都叫高分啦，咁又有一个佢真系问咧。 你低，如果你低分，你唔合格，你其实应该要辞职啦。 嗯，我 仲有面做自己人。 咁唔好咁快炒我得㗎。咁就問呢即係 Mirror 入面十二個即係鏡仔呢有邊個係出席過即係 Pink Dot？ 跟住我就哇 哇呢、這個真係好刁轉。唔係你問我我作為搞手呢我真係唔記得就唔記得㗎嘛我淨 係。你都要諗一諗。 我講成我都唔係好分得到喺台上面邊個打邊個㗎。哇全即係紅透半邊天嚟 嘅。咁你個樣點樣可以答到即係我唯一答到就係我知道即係 Anson Low 同埋姜濤冇嚟過囉。咁其余嗰啲我就唔知道我就喺度即係好似以前呢做嗰啲學能測驗咁樣啊即係點窿窿呢係是但呢有冇有冇咁樣。即係有好多呢我都又唔係好多有啲呢我真係要咁樣答囉。即係睇返之後呢其實喔、哦、原來即係有啲戲嘢真係記憶返學返、嗯、因為佢有新有舊即係涉獵嘅範圍真係好多同埋係即係成幾個 generation 喺入面嘅。 咁、okay, 所以雖然呢我冇做晒成個問卷啦咁但我就覺得即係正如好似三文話齋呢我都係好認真嘅即係出啲問題你估容易㗎。嗯答都唔容易啦要去出然后搵埋出处呢即係我觉得係好唔简单啦。睇下冇机会我哋下个礼拜呢捉住呢一个即係版主上嚟同我哋讲下有关呢个问题呢。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我今个礼拜想讲嘅 sex 咧，其实都唔系好关，即系 sex 嗰样嘢，不过都同一个关系入边咧，即系好重要嘅，就系咧，大家会唔会即系喺你嘅爱侣面前即系放屁嘅咧？ 睇下系去到咩阶段嘅爱侣咧？ 即系第一日识就唔会啦。 我谂吓， 你第一日 day 同埋 blind day， 你就嚟放呢样嘢，你唔系啊嘛？你好 kinky 喎，你咩癖好啊你？ 大家确定咗男朋友，我谂头起码头一个月都未必会做呢一样嘢，未够胆。 我记得好似嗰阵时咧，《Sex and the City》咧，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其中个情节咪就系、是，好似阿 Carrie 就系同阿 Mr. Big 佢哋同居嘅时候喺床上面，其中有个床戏咪就系咁咯。嗰、那个唔系床戏嚟嘅，只不过喺床上面发生啦。 系啊系啊系。吓、 啊，佢哋冇做紧任何嘢嘅，咁只不过一个喺度睇紧书啊，一个唔知喺度收紧夹咁样咧，然后突然间就无啦啦 Carrie 系放咗嘛，咁佢就好尴尬嘛。记唔记得？ 都话咧，即系如果系喺可以喺爱侣面前放屁咧，就系、是、一个指标嚟嘅，即系啊，代表你哋嘅关系已经迈向某一个地步啦，咁样。 系啦，即系对方做啲咁嘅嘢，你都唔会介意嘅。即系点解我会咁讲咧？因为最近咧睇咗个消息啊，出生于呢、這个即系巴西嘅，即系亦都系 model 啦，或者系一啲 IG model 啦，亦都好多 follower 嘅 Vivian 啦，咁啊，咁佢近日咧就喺佢啲即系即係佢啲 IG post 啊 ，TikTok 嗰度就話佢入咗醫院喎。咁點解咧？原來試完咧就話佢咧晨早五點半嘅時候咧，佢話佢好胃痛。咁最後就入咗醫院啦。點知原來 check 翻之後咧，原來佢身體入邊咧累積咗太多屁啊。咁點解？就因為咧，佢覺得咧喺男 嗰啲叫 gas， 嗰啲叫 gas，、啊、放咗出嚟先叫屁。Okay.明唔明啊？仲喺里面系叫 gas， 有害嘅气体，嗯， 其实都冇害噶，其实， 系嘛？你吸多啲啦， 你 吸多啲啦，你 排出嚟，所以咪病咗咯。 OK， 咁啊，就积聚太多喺体内咧，咁然后就引致佢即系个体内唔舒服啊，有胃病啊，亦都有胃痛啦、啊，咁就要半夜三更咧，即系个男朋友咧就要带佢去睇医生啦。咁即系医生、哎、即系睇翻之后咧，原来佢哋真系即系成日忍住唔放啊，咁令到即系身体入边就唔舒服啦。咁佢同佢讲翻，其实一般人咧每日系会要放二十次， 哇，咁多嘅咩？ 咁多 即系我冇放咁多，就系、是、我唔正常啊！但系 有冇咁 廿次咁多、啊？ 咁系即系左右啫。咁同埋即系睇下你有冇食到好多嘢噶嘛？即系有时可能你真系冇咩食嘢嘅话，其实真系冇屁嘅。 唔系，可能食嘢多关冇关嘅，系同你食一啲好 gas 嘅嘢咧系有关。即系譬如话你食多豆类嘅嘢咧。又或者系番薯咧，就好容易咧、就多 gas 噶，系啦，咁就要放多啲。 有可能咧，有即系当中有相当嘅数量系咧，喺你自己唔知觉，或者系你瞓觉嘅时候放咗，你唔知嘅，即系瞓着咗，其实你都会放屁噶嘛，不过你唔知啫嘛。 嗯， 我觉得冇嘅，我觉得我瞓觉嘅时候都系好 decent 嘅。 你自己咁 样 认为系咪？ 我话俾你听啊，系有嘅，系会嘅， 因为你听到隔篱嗰件系嘛？ 不断经不断用另外一种方法同你沟通。 就算我以前去旅行咧，即系有时同房咁同朋友咧，你都会听到嘅，即系有时自己都忍唔住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系自然现象嚟嘅。咁即系当然啦，如果即系太臭嘅话，我谂都会有少少尴尬嘅。但系如果即系 OK 正常，唔系咁频密嘅话咧，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嘅。同埋因为如果对方即系学阿 Sammy 头先话啫，如果佢接即系你喺面前放屁，佢都面不改容嘅话咧，其实佢已经接受咗你。人生嘅大部分噶啦， 系咁，但系有阵时咧喺啲公共场合咧，你冷不防咧放咗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尴嘅。头先我哋咧访问呢、這个即系臭画家嘅时候咧，有一个 topic 未话，即系通常咧，即系嗰啲越恐同嘅咧就越心悸噶嘛。你有冇试过咧，就系喺啲公共场合里面咧，无啦啦唔小心真系放咗嘅时候咧，即系你解决方法系咩咧？就第一时间，哇，做乜唔臭嘅？做乜唔臭嘅？ 咁又唔会？咁 呢个系咪同恐同就系心悸？即系你本来就系但系就第一个时间走出嚟咧就反同，于是乎咧就唔受嫌疑啊？系咪好啊？呢条桥 系唔系啊？我会特登咧制造啲 先显见思噶啦， 系啦， 即系好似喺个 lift 入边咧，突然刮下部 lift 咁样咯，即系等好似有啲噪音咁样，即系大家。博佢哋分唔到边个系放屁，边个系 就系你始终有气味噶嘛？你噪音系 distract 唔到，你分散唔到佢注意力噶。你就算有噪音，你嗰啲味都系喺度噶嘛？ 唔系每次都咁强烈噶。 即系又系咩臭屁唔响，响屁唔臭嗰个道理系咪？ 都可以咁讲嘅， 即系无啦啦，我见到你咧，突然间就喺度，哇，放声高歌咁样。啊，你应该系应该系讲两，要遮住啲声啊！你真系。OK，let's、okay, talk about sex。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你先前呢个 topic 唔系同 sex 有关，系同个人卫生有关嘅。 O、okay, K， 即系两性关系 啦。嗱，我讲呢个真系同 sex 有关嘅。嗱，我哋未讲咗，即系好多次咧，有关有一个网站咧，就叫做 OnlyFans 噶嘛，系嘛？阿 Coco 可唔可以解释下？你比较熟啲。 我系冇加入嘅，虽然好多时都会收到一啲邀请叫我加入咧，就好多时系一啲可能系一啲比较拍三级片啊，或者系比较中意即系裸露自己身体嘅，即系演员咧，就会开一个咁样嘅，即系只限招待。粉絲嘅一個網頁咁樣啦，咁你嘅每個月要俾啲錢佢嘅，咁你就可以睇到佢入面即係拍嘅電影啊或者短片咁樣啦。咁當然咧，大部分都可能同即係色情或者係成人嘅故事有關啦。 係啦，個 content 有關啦。咁其實基本上咧，我個解釋咧就等於你想象一下一個即係三級版本嘅 Patreon 咁樣咯。OK， 都係以一個即係所謂訂閱嘅服務啦。咁但係咧通常咧就係裡面咧有唔少咧，其實 Patreon。我讲 patron 就系呢个 OnlyFans 嘅，即系嗰啲网主咧，都可能系一啲即系 sex workers 嚟嘅，咁啊提供一啲三级嘅 content 啦。咁但系我觉得就完全冇问题嘅，因为其实就系、是、若果你唔订阅嘅话，你冇兴趣嘅话，其实基本上你就即系睇唔到噶啦，系嘛？ 嗯。 咁啊，因为通常如果你要付款嘅话咧，其实都要用到信用卡啊。咁于是乎就其实已经系隔咗一层，让到未成年嘅朋友咧，未必有机会去接触到。咁所以我觉得嗰件事就系冇乜嘢啊。即系总之有个 demand 就咁嘅 supply 咁样咯，系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咩咧？就系、是、最近咧，大家都有留意乌克兰嘅即系政局啦，系咪啊？大家都非常之担心啦，天佑呢个乌克兰啦。咁大家都见到啦，而家就有好多啲各国嘅制裁啊，所谓 sanctions 咁啦，亦都见到有好多咧系喺俄罗斯本来就系服务紧嘅一啲企业咧，好多都 pull out 啦。我哋讲过即系麦记又 pull out 啦 ，Netflix 又 pull out 啦。咁而最近咧。就有人投訴話咧，點解 OnlyFans 嚇唔 pull out， 即係唔撤離呢一個俄羅斯？咁而咧protest 最響嘅咧，就係其實用緊 OnlyFans 呢一個網站嘅一啲咧來自烏克蘭嘅 sex workers。佢覺得哇，真係唔可能、啊。Okay. 雖然我哋用緊啫、嗯，就算我哋少咗一啲俄羅斯嘅用戶都好啦。我覺得喺呢一個大戰當前嘅時候，其實你應該要有立場噶嘛，係咪先？所以就決定要離開，拉隊離開啊，以示示威，就係、是、不滿 OnlyFans 喺今次有關烏克蘭受到呢個俄羅斯嘅入侵裏面咧，係完全唔表態。淨係為咗賺錢，咁、但係當然啦 ，OnlyFans 就話咁唔係嘅，咁而家普京發動戰爭啫，咁我哋唔可以怪罪於俄羅斯人噶嘛，係咪先？咁啲俄羅斯人都好想睇你哋啲 content 噶嘛，咁樣，咁你覺得呢一個説法又即係成唔成立啊？ 嗱，我又咁樣睇，如果嗰啲俄羅斯人民真係想睇呢啲 content 咧，其實佢大可以 再睇另外一啲冇住喺俄羅斯嘅一啲網站㗎。所以我覺得又唔係好成立喎，但係呢一個政治表態，即係喺即係國家嘅大是大非面前咧，係需要 嘅 喎。 係啦，嗱，我同意，就係話，其實若果即圖老馬嘅，尤其是你已經係活慣喺呢個極權主義國家裏面咁耐，你唔係唔識翻牆係嘛？你唔係唔識用 VPN 係嘛？俄羅斯人啊，熟過曬我哋啦，係咪先？所以要睇，一定可以睇到嘅。同埋其實即係嗰班用緊呢個 OnlyFans 嘅 sex worker 來自烏克蘭嘅佢哋咧。今次带头要拉队走人咧，其实佢哋讲得好好啊。佢话就算俄罗斯人睇唔到我哋嘅即系 content 都好啦，最多佢哋要付出嘅代价就系话啊少少嘅唔方便啦，又或者可能系喺众多嘅所谓制裁底下，可能系自己嘅荷包受损啦。但系问题调翻转，你问乌克兰人到底佢哋喺今次战争里面付出嘅代价系咩啊？就系生命，就系自己嘅命仔。咁所以其实两种嘅付出，两种嘅牺牲系冇得比嘅。咁喺一个好乱嘅世界里面啦，即係是非扭曲嘅世界里面啦，大是大非里面呢，我哋要睇得好清楚，要睇得好透彻嘅。咁希望大家都继续为呢一个乌克兰祷告啦，因为嚟緊无论个战争发展成点呢，对于全世界嘅政治局面呢，都係有住好深远嘅影响嘅。天佑乌克兰，天佑我哋呢个时代。好啦，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到此为止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 拜拜。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做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